新传媒属下天台 Capital 9500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我国四月份的回石油国内出口增长持续放慢，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天然同非天然产品出口双双增长的带动之下，上个月的回石油国内出口年比增长 6.4%，比前个月的增长少了1.3个百分点，月比则萎缩到3.3%。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全球航空业复苏将为作为航空枢纽的新加坡提供进一步的发展机会，尤其是一条航空市场技术丰收的时刻。前来我国参加中意航空峰会的协会理事长 William Wallace 指出，如果我国技术建立国际网络并且提高效率，未来将有可能超过将香港人类型规模更大的航空枢纽。协会也预计航空业最早会在明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比早前预计的2024年来得早。本地的官方单日的新病例连续两日维持在3000起以下，报2123起，另外有三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每周的病例传播率每降到1.32。针对本地出现三起奥密克戎阿型的变异突出的三级病例，消防专家表示，感染奥密克戎新变异突出的人数可能会高于预计的数目，而我的疫苗接种率高，加上本地已经有50人确诊肝病，相信政府眼下不太可能因此而少见的防疫措施。著名的龙虾汉堡餐厅位于新耀中义的门店，因为有多个人用餐之后而出现在肠胃炎，即日起必令暂停营业，一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卫生部同新加坡食品局表示，20人在采日的月7号到15号之间食用在餐厅的食物之后而出现肠胃炎的症状，当局正在调查让陆续涉及共17名食客感到不适的个案。每年6000亿是流年的旺季，今年产量由于马来西亚的天气降价而偏大，因此马国农业部预料到时价格将会反配。本地的一条流年上一季长寿的妙山王同吃出流年的价格将会水涨船高，而肥料太福的庄家也会推高流年的售价。第32届的东南亚运动会消息，27岁的跨栏选手洪善祥拿下在我国历来的体面男子120米的跨栏项目的银牌，并且打破在全国的纪录。另外我国游泳队在第三日的游泳比赛中收获四金一银三铜，总共8面的奖牌，其中铁王约瑟琳不负众望，在铁用同接力赛的项目贡献为金牌。新闻报告完毕。